第36回，绣鸳鸯梦照降云轩，石奋定情物离乡愿。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，见宝玉一日好似一日，心中自是欢喜，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，遂命人将贾政的清随小厮头换来，吩咐他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，你老爷要叫宝玉，你不用上来传话，就回他说我说了，一则打中了，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的；二则是他的星宿不利，寄了星不见外人，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。那小厮头听了领命而去。贾母又命李嬷嬷、袭人等来将此话说与宝玉，使他放心。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，有醉宴、额冠礼服、贺吊网环等事，今日得了这句话，越发得了意，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，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的便了，日日只在园中游卧，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、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，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，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。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倒劝，反生起气来，只说好好的一个清静绝版女儿，也学得沽名钓誉，入了国贼路鬼之流，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，立言数词，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，不想我生不幸，一起连穷闺秀阁中亦然此风，真真有负天地中林玉秀之德。因此或言古人，除四书外，竟将别的书焚了。众人见他如此疯癫，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。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，所以深敬黛玉。闲言少述，如今且说王凤姐自见金钏儿死后，忽见几家仆人常来孝敬她些东西，又不时的来请安奉承，自己倒生了疑惑，不知何意。这日又见人来孝敬她东西，因晚间无人时，笑问平儿道：“这几家人不大管我的事，为什么忽然这么和我贴近？”平儿冷笑道：奶奶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，我猜他们的女儿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，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，一个月一两银子的份例，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钱，如今金钏死了，必定他们要弄这两银子的巧宗呢。凤姐听了笑道：是了是了，倒是你提醒了，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，钱也赚够了，苦事情又轻不着，弄个丫头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，又还想这个，也罢了，他们几家的钱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，这是他们自行的，送什么来我就收什么，横竖我有主意。凤姐安下这个心，所以自管牵延着，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，然后乘空方回王夫人。这日午间，薛姨妈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东西呢。凤姐儿得便回王夫人道：自从玉串姐姐死了，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，太太或看准了哪个丫头好，就吩咐下月好发放月钱的。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：依我说，什么实力必定四个五个的，够使就罢了，尽可以免了吧。凤姐笑道：论理太太说的也是，这原是旧例，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，太太倒不按例了，况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。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：也罢，这个份例只管关了来，不用补人，就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串儿吧，他姐姐服侍了我一场，没个好结果，剩下他妹妹跟着我，吃个双份子也不为过于了。 凤姐答应着，回头找玉串笑道：“大喜大喜！”玉串过来磕了头。王夫人问道：“正要问你，如今赵姨娘、周姨娘的月例多少？”凤姐道：“ 那是定例，每人二两。赵姨娘有还兄弟的二两，共是四两，另外四串钱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可都按数给他们。”凤姐见问得奇怪，忙道：“ 怎么不按数给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，说短了一吊钱，是什么缘故？”凤姐忙笑道：“ 姨娘们的丫头，月例原是人各一吊，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，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奋力减半，人各500钱，每位两个丫头，所以短了一吊钱。这也抱怨不着我，我倒乐得给他们呢，他们外头又扣着，难道我添上不成？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，怎么来怎么去，由不得我做主。我倒说了两三回，仍旧添上这两份的，他们说只有这个项数，叫我也难再说了。如今我手里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呢，先是在外头关，哪个月不打饥荒，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？” 王夫人听说也就罢了，半日又问：“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？”凤姐道：“ 8个，如今只有7个，那一个是袭人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，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。”凤姐笑道：“ 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，不过给了宝兄弟时，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份例上领。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，才了这一两银子，断然使不得。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，这个还可以裁他的，若不裁他的，须得还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。就是晴雯、麝月等几个大丫头，每月人个月钱一吊，佳慧等8个小丫头，每月人个月钱500，还是老太太的话，别人如何气得恼的呢？” 薛姨娘笑道：“且听凤丫头的嘴，倒像到了核桃车子的，只听她的账也清楚，理也公道。”凤姐笑道：“ 姑妈，难道我说错了不成？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说的何尝错，只是你慢些说，岂不省力？”凤姐才要笑，忙又忍住了，听王夫人示下。王夫人想了半日，向凤姐儿道：“明儿挑一个好丫头送去老太太时补袭人，把袭人的一份裁了，把我每月的月例20两银子里拿出2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，以后凡是有赵姨娘、周姨娘的，也有袭人的，只是袭人的这一份都从我的份例上匀出来，不必动关中的就是了。”凤姐一一的答应了，笑推薛姨妈道：“ 姑妈听见了，我素日说的话如何？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早就该如此，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。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，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，这个实在难得。”王夫人含泪说道：“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，比我的宝玉强10倍。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，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服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。”凤姐道：“ 既这么样，就开了脸，明放他在屋里岂不好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那就不好了，一则都年轻，二则老爷也不许，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，纵有放纵的事，倒能听他的劝。如今做了跟前人，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，如今且还着，等再过2-3年再说。”说毕半日，凤姐见无话， 便转身出来，刚至廊檐上，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子正等他回事呢，见他出来都笑道：“奶奶家回什么事？这半天可是要热着了。”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，撕着那角门的门槛子，笑道：“ 这里过门风倒凉快，吹一吹再走。” 又告诉众人道：“ 你们说我回了半日的话，太太把二半年里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，难道我不说吧？” 又冷笑道：“ 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刻度事了，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，糊涂又蒙了心，烂了舌头，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，别做娘的春梦。你儿一股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，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，也不想一想是奴己，也配使两三个丫头。” 一面骂一面方走了，自去挑人回贾母话去，不在话下。却说王夫人等这里吃笔西瓜，又说了一回闲话，方自散去。宝钗和黛玉等回至园中，宝钗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，黛玉回说立刻要洗澡，便各自散了。宝钗独自行来，顺路走进了怡红院，意欲寻宝玉谈讲怡姐五卷，不想一入院来鸦雀无闻，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。宝钗便顺着游廊来至房中，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，转过石井格子来至宝玉的房内，宝玉在床上睡着了，袭人坐在身旁，手里做针线，旁边放着一柄白锡烛。宝钗走近前来，悄悄地笑道：“ 你也过于小心了，这个屋里哪里还有苍蝇蚊子，还拿银肘子干什么？” 袭人不防，猛抬头见宝钗，忙放下针线，起身悄悄笑道：“ 姑娘来了，我倒也不妨，唬了一票。姑娘不知道，虽然没有苍蝇蚊子，谁知有一种小虫子，从这沙眼里钻进来，人也看不见，只睡着了咬一口，就像蚂蚁夹的。” 宝钗道：“ 怨不得，这屋子后头又进水，又都是香花，这屋子里头有香，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，闻香就扑。” 说着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针线，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肚兜，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，红莲绿叶五色鸳鸯。宝钗道：“ 哎呦，好鲜亮的活计，这是谁的？也值得费这么大功夫。” 袭人向床上努嘴儿，宝钗笑道：“ 这么大了还戴这个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他原是不戴，所以特特的做得好了，叫他看见由不得不戴。如今天气热，睡觉都不留神，哄他戴上了，便是夜里纵盖不严些，也就不怕了。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功夫，还没看见他身上现戴的那一个呢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也亏你耐烦。” 袭人道：“ 今儿做的功夫大了，脖子低得怪酸的。” 又笑道：“ 好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出去走走就来。” 说着便走了。宝钗只顾看着活计，便不留心，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，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，不由得拿起针来替他带刺。不想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，约他来与袭人道喜，二人来至院中，见静悄悄的，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，林黛玉却来至窗外，隔着纱窗往里一看，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，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，旁边放着银肘子。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， 连忙把身子一藏，手握着嘴，不敢笑出来，招手叫湘云。湘云一见他这般景况，只当有什么新闻，忙也来一看，也要笑时，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，便忙掩住口。知道林黛玉不让人，怕他言语之中取笑，便忙拉过他来道：“ 走吧，我想起袭人来，他说五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，想必去了，咱们那里找他去。” 林黛玉心下明白，冷笑了两声，只得随他走了。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，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：“ 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？什么是金玉姻缘？我偏说是木石姻缘。” 薛宝钗听了这话，不觉怔了，忽见袭人走过来笑道：“ 还没有醒呢。” 宝钗摇头，袭人又笑道：“ 我才碰见林姑娘、史大姑娘，他们可曾进来？” 宝钗道：“ 没见他们进来。” 因向袭人笑道：“ 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左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，有什么正经说的？” 宝钗笑道：“ 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你又忙忙的出去了。” 一句话未完，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叫袭人。宝钗笑道：“ 就是为拿话了。” 袭人只得唤起两个丫鬟来，一同宝钗出怡红院，自往凤姐这里来。果然是告诉她这话，又叫她与王夫人叩头，且不必去见贾母，倒把袭人不好意思的。见过王夫人，急忙回来。宝玉已醒了，问起缘故，袭人且含糊答应。至夜间人静，袭人方告诉宝玉，喜不自禁，又向他笑道：“ 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，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，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，又说在这里没着落，终究算什么，说了那么些无情无义的身份话唬我，从今以后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。” 袭人听了便冷笑道：“ 你倒别这么说，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，我要走，连你也不必告诉，只回了太太就走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就便算我不好，你回了太太进去了，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，你去了你也没意思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有什么没意思？难道做了强盗贼我也跟着吧？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，人活百岁横竖要死，这一口气不在，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。” 宝玉听见这话，便忙握他的嘴说道：“ 爸爸爸，不用说这些话了。” 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，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，听了这些性情实话又生悲感，便悔自己说莽撞了，连忙笑着用话截开，只解那宝玉素喜谈者问之，先问他春风秋月，再谈及粉淡纸莹，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，又谈到女儿死，袭人忙掩住口。宝玉谈至浓快时，见他不说了，便笑道：“ 人谁不死？只要死得好，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闻死见，无死战，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，竟何如不死的好？必定有昏君塌方见，他只顾邀名，猛拼一死，将来弃君于何地？必定有刀兵他方战，猛拼一死，他只顾图汗马之名，将来弃国于何地？所以这皆非正死。” 袭人道：“ 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。” 宝玉道：“ 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，疏谋少略，他自己无能，送了性命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？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，他念两句书误在心里，若朝廷少有疵瑕，他就胡谈乱谈，只顾他邀忠烈之名，浊气一涌，及时拼死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？还要知道， 那朝廷是受命于天，他不圣不仁，那天帝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。可是那些死都是功名，并不知大义。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，该死于此时的，趁你们在，我就死了，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，把我的尸首飘起来，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，随风化了，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，就是我死的得时了。 袭人忽见他说出这些疯话来，忙说困了，不理他。那宝玉方合眼睡着，至次日也就丢开了。一日，宝玉因各处游得烦腻，便想起《牡丹亭》去来，自己看了两遍，犹不切怀。因闻得梨香院的12个女孩子中，有小旦灵官最是唱得好，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时，只见宝官玉官都在院内，见宝玉来了，都笑嘻嘻的让座。宝玉因问：“灵官堵在哪里？”众人都告诉他说：“ 在他房里呢。” 宝玉忙至他房内，只见灵官独自倒在枕上，见他进来纹风不动。宝玉素习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的，只当灵官也同别人一样，因进前来身旁坐下，有陪笑央他起来唱《鸟情思》一套。不想灵官见他坐下，忙抬身起来躲避，正色说道：“ 嗓子哑了，瞧娘娘传我们去，我还没有唱呢。” 宝玉见他坐正了，再一细看，原来就是那日蔷薇花下画墙子那一个。又见如此景况，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气眼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，只得出来了。宝官等不解何故，因问其所以，宝玉便说了，遂出来。宝官便说道：“ 只略等一等，强二爷来了，叫他唱，是必唱的。” 宝玉听了，心下纳闷儿，因问：“ 强哥哪去了？” 宝官道：“ 才出去了，一定还是灵官要什么，他去便弄去了。” 宝玉听了，以为奇特，少战片时，果见贾强从外头来了，手里又提着个巧笼子，上面扎着个小戏台，并一个巧，兴兴头头的往里走着找灵官，见了宝玉，只得站住。宝玉问他：“ 是个什么巧，会闲棋串戏台？” 贾强笑道：“ 是个玉鼎金豆。” 宝玉道：“ 多少钱买的？” 贾强道：“ 1两8钱银子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让宝玉坐，自己往灵官房里来。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没了，且要看他和灵官是怎样。只见贾强进去笑道：“ 你起来瞧这个玩意儿。” 灵官起身问是什么，贾强道：“ 买了瞧你玩，省得天天闷闷的无个开心，我先玩个你看。” 说着便拿些谷子哄的那个巧在戏台上乱串，显鬼脸旗帜，众女孩子都笑道有趣。灵官冷笑了两声，赌气仍睡去了。贾强还只陪笑，问他好不好。灵官道：“ 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，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牢石子还不算，你这会子又弄个巧来，也偏生干这个，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，还问我好不好？” 贾强听了不觉慌起来，连忙赌身立誓，又道：“ 叫我哪里的乡志油蒙了心，费1、2两银子买他来，原说解闷儿，没有想到这上头，爸爸放了生，免免你的灾病。” 说着果然将巧放了，一顿把笼子拆了。灵官还说：“ 那巧虽不如人，他也有个老巧在窝里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牢石子也忍得，叫我咳嗽出两口血来，太太叫大夫来瞧，不说替我细问问，你且弄这个来取笑，偏生我正没人管没人理的，又偏病。” 说着又哭起来。 贾强忙道：“昨晚上我问了大夫，他说不相干，他说吃两剂药后再瞧。谁知江儿又吐，这会子请他去。” 说着便要请去，林官又叫：“ 站住！这会子大毒日头底下，你赌气子去请了来，我也不瞧。” 贾强听如此说，只得又站住。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不觉吃了，这才领会了画强深意，自己站不住，也抽身走了。贾强一行都在灵官身上，也不顾送，倒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。 那宝玉一行才夺盘算，痴痴的回至怡红院中，正值林黛玉和袭人坐着说话呢，宝玉一进来就和袭人长叹说道：“ 我昨晚上的话竟说错了，怪到老爷说我是管窥离策。昨夜说你们的眼泪担葬我，这就错了，我竟不能全得了。从此后只是个人得个人的眼泪罢了。” 袭人昨夜不过是些玩话，已经忘了，不想宝玉今又提起来，便笑道：“ 你可真的有些疯了。” 宝玉默默不对，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，只是每每暗伤， 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。 此皆宝玉心中所怀，也不可十分忘你。且说林黛玉当下见了宝玉如此形象，便知是又从哪里着了魔来，也不便多问，应向他说道：“ 我在舅母跟前听的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，叫我顺便来问你出去不出去，你打发人前头说一声去。” 宝玉道：“上回连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没去，这会子我又去，倘或碰见了人呢，我一概都不去，这么怪热的，又穿衣裳，我不去姨妈也未必恼。” 袭人忙道：“ 这是什么话，他比不得大老爷，这里又住得近，又是亲戚，你不去岂不叫他思量？你怕热，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头，吃中茶再来，岂不好看？” 宝玉未说话，黛玉便先笑道：“ 你看着人家赶蚊子份上，也该去走走。” 宝玉不解，忙问：“怎么赶蚊子？” 袭人便将昨日睡觉无人作伴，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话说了出来。宝玉听了忙说：“ 不该，我怎么睡着了，亵渎了他。” 一面又说：“ 明日必去。” 正说着，忽见史湘云穿得齐齐整整的走来辞说家里打发人来接他。宝玉林黛玉听说，忙站起来让座，史湘云也不坐，宝林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。那史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，见有他家人在跟前，又不敢十分委屈。少时薛宝钗赶来，欲觉缱绻难舍，还是宝钗心内明白，他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，带他家去又恐受气，因此倒催他走了。众人送至二门前，宝玉还要往外送，倒是湘云拦住了，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，悄悄的嘱道：“ 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，你时常打发着人接我去。” 宝玉连连答应了，眼看着他上车去了，大家方才进来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